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为这问题连晚饭也没吃好，回去后又狠狠思考了一夜，想到快天亮也没想出答案来，连他小厮明露也察觉了。 少爷晚上睡觉也不好好睡，翻来覆去的，我都听了一夜了。 其余人还好，熬记最可气。他以前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就要震慑一下严君玉。现在严君玉这样反常，谁都看出来了，他反而抛开不管了。严君玉想得头疼，刚想凑过去问问他，被他冷冷一瞪，只能默默退下来了。熬记不理严君玉，严君玉没办法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倒是跟雨嫣然近了。他们俩性情本来就相像，又都喜欢打仗，所以很快就混熟了。偏偏这时候又出了一件事。按理说，这事儿应该怪荣浩，要不是他想的什么美人计，雨嫣然他们也就不会进什么烟花巷，更不会收到什么金币串了。这下子雨嫣然收了那个歌姬的金币串，竟然真的跑去听他的曲子了。敖记消息灵通，第二天就骂他。 雨嫣然，你还有没有点出息了？现在什么关头你跑去招妓？事前东宫还不够风口浪尖上吗？ 我跟他又没什么，听了个曲子而已，于是能参我什么？ 他这话说得理直气壮，敖记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反驳他。倒是一旁的荣浩听了这话，冷笑了一声。 是了，柳下惠死了也有几百年，也该投胎了，说不定就转世到咱们大周，投胎做了羽将军府里的儿子，朝中百官也一定会相信羽少爷和那位李月奴姑娘是清清白白，日月可见。 你这人真是啊，怎么越来越阴阳怪气了？ 羽嫣然无奈的道。敖记嗤笑。 那是，哪有你厉害，你可是越来越有出息了，是几辈子没见过女人啊，花街柳巷里的妓女都能勾了你的魂。 哎，你说我就说我嘛，不要拉扯旁人。他又不是自己想做妓女的，是出生在妓院，没有别的出路，不做妓女难不成一头碰死？俗话说得好，风尘中也有侠义之人。我倒是觉得李姑娘比多少出身贵族的女子都有骨气，要是生做男子也是一诺千金的好汉。 雨嫣然还在辩解，荣浩忽然变了脸色，叫他名字。 雨嫣然。 雨嫣然压根没听见，还嚷道。 再说了，难道贵族小姐就全是好的，没一个没骨气的？我看他们有些人还不如李姑娘。 严君玉并不知道他哪里说错，只看见荣浩的脸色一瞬间沉了下来。敖记脸色倒是平静，只是站了起来。他也没干什么，只是拔出腰间挂着的剑，看了看剑锋。 老规矩，教场见。 严君玉不明所以，看向荣浩，荣浩大惊失色。 你还看我干什么？去告诉殿下呀。 不是说他们打架，殿下不管吗？ 那是打架，这是拼命，能一样吗？ 严君玉报信儿到底没报成，因为太子被圣上传旨叫走了。据说圣上是为了询问过几天给各国使节饯行的事。他跑到明正殿扑了个空，只能悻悻地回来了。回来路上正好撞见一拨人，全是皇子伴读，两个小太监引路。严君玉连忙跑过去一看，果然找到了慎文。 你们去哪儿啊？ 他有段日子没见到慎文了，不由得眉开眼笑，勾住他肩膀。慎文越长越高，这姿势有点勉强，但是他脾气还是一样好，任由严君玉很不文雅地把手臂搭在自己肩膀上。 我们要去宜春宫，今天是戏班进宫的日子，他们就住在那。 你们去听戏吗？荣浩还说听戏是玩物丧志呢。 谭思远也赞同道。 这话倒没错，只是太绝对了点，其实戏文里也有好文章。我上次给你们看的伍子胥的公尺谱你们看了没？过昭关那一段唱段真是锦绣文章啊。 周围的伴读都点头称是，谭思远十分得意。 这还是十皇子让高公公弄来的，不然谁看得到？外面听戏的 都是些不识字的俗人，白白糟蹋了这样的好辞藻。 慎文见严君玉满头雾水，低声告诉他， 礼部从宫外选了个南戏班子进来，正是历届元所在的戏班子，戏本都是他写的，伍子胥这出戏也出自他手，我们现在过去就是想去见见历届元，还有人要向他请教文章呢。 严君玉恍然大悟，他向来是最喜欢凑热闹的，厉道勇这名字他听了太多次，实在好奇，而且在他心里敖季向来是最可靠的，也不怕他打不过雨嫣然，所以把找太子的事儿也忘了，跟着他们朝宜春宫去了。宫里原有戏班子就住在宜春宫，只是太老气，来来去去都是那几部前朝传下来的杂剧老戏，忠臣良将团团圆圆的都听腻了。近年民间兴起唱南戏，是从江南小调画出来的，婉转动听，所以风靡一时，尤其是今年的新戏伍子胥引得万人空巷，连不识字的老妪也能唱两句。大概是各国使节问起，所以礼部就宣了个戏班子进来，准备在过几天的鉴别宴上唱一出戏。一堆人到了宜春宫，谭思远带头让小太监去叩门。慎文是被谭思远拉过来的，本来没什么兴趣，严君玉就跟他站在一边说话。其实严君玉一直觉得慎文聪明，所以有事儿都喜欢问他，连上次太子的名字都是请教他的。现在看人都挤在门口，只剩他们两个站在一边，又动了心思。 慎文，你过来，我问你件事儿。 慎文被他拉着走到宫墙转角处。宜春院是梨园，自然种满了梨树，这季节正是梨子成熟的季节，满树累累果实垂到墙外来。 你说这世上的关系顺序是不是按天地君亲师这样排的？ 这样说也没错。 严君玉其实这几天已经认真想过这问题了，皇帝是天子，太子就是未来的天子，又是君臣，又算半个老师，但是这样算起来的话，东宫的伴读都排在他前面。 那这世上有比天地君亲师还更亲近的吗？ 严君玉忍不住问道。慎文也被他难住了，认真琢磨。 天地君亲师原是四位，不是亲近的顺序，不过要论亲近也差不多是这个顺序。 真是书呆子，这世上比天地君亲师更亲近的自然是夫妻了。 一个声音从两人头顶传来，两人都吓了一跳，抬起头看，原来梨树上还骑着个少年，正把腿压在一条比头还高的树杈上，整个人柔软的如同柳条一般，姿态看起来十分轻松。梨树枝叶茂盛，看不清他面孔，只是声音十分好听。慎文不好意思地笑了。 对，我把这个忘了，夫妻也是亲近的，而且在五伦之中只排在父子兄弟后面。 是吧？我就说你是个书呆子，这都不知道。 那树上的人笑道。慎文脾气好，虚心受教，严君玉却不干了，他向来护短，而且这人的回答本来就不合他心意，所以不悦道。 他才不是书呆子，是你傻。我问的是男的和男的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才问天地君亲师的，跟夫妻有什么关系？ 树上的人听到这话笑了一声，把脸露出来道。 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这傻子。我上次不就告诉你了，男的和男的也是可以做夫妻的。 他把脸一露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严君玉那天在天香楼遇到的那个叫利玉的少年。那天地方昏暗还不觉得，现在一看，他整个人漂亮的像女孩子一样，外衣也不穿，只穿一身白色中衣，头发挽起来插着一根簪子，正是那天从严君玉头上抽走的那根。 原来是你。 严君玉也笑起来。他们再次相见，那边慎文却皱起眉思索了一下，正色道。 你这话没道理啊，五伦中的夫妻是指男女，哪有男的和男的做夫妻的？ 怎么不行？我师父就跟男人做了夫妻， 还拜过堂呢。 李玉攀着树枝，理直气壮地告诉他，慎文眼中有惊讶闪过，显然已经猜到。 你师父就是？ 我师父叫厉道友，是庆德21年的江宁解元，天下人都说他是江南第一才子，他的学问比你们这些书呆子高多了。他亲口说的，男子就是可以和男子做夫妻，你要是不服就去和我师父辩一辩，当年他连礼部尚书都驳倒了，还怕你？ 李玉得意地告诉他。慎文被说得哑口无言，正沉默，门口那边忽然高声叫道， 对了，慎文呢？他还没对呢，慎文快来 啊！什么事啊？ 慎文问他们。李玉笑嘻嘻地道， 还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师父走到哪儿都有一堆人过来请教，烦死人了。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写半副对联贴在门口，对出来的才准进去，他们肯定是对不出来了，叫你过去帮忙呢。 那边急得很，一叠声的叫，沈文只能过去了。严君玉也想过去凑热闹，被丽玉叫住。 哎，严君玉，你不准去，留下陪我玩。 他一看就是被骄纵惯了的，这神态倒和玲珑有点像，严君玉可不吃这套。 我才不要和你玩呢，我也去对对联去。 你陪我玩，我把对联告诉你。 我不要，书上说了，联者不识嗟来之时。 严君玉书没读多少，倒是跟荣浩学了满嘴的文人腔调。丽玉从小生得极漂亮，又会唱戏，受惯了追捧，笑一笑都要有人为她赴汤蹈火的。第一次见到这样油盐不进的愣头青，气得够呛，想了想，总算想出新招数。 那你留下陪我玩，我告诉你男人怎么做夫妻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